这是加州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初春小雨，韩愈。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决胜烟柳满皇都。完，LibriV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